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红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七十 二变。 小底岳鹏英宁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点酒吧里。圆桌老爷，哎，你跟王大磊是到多老远相亲去了呀？怎么还没回来啊？ 嗨，相对象啊，不是说看电影看完就走，得琢磨两个人互相了解互相认识，你提问我，我提问你，那个费劲着呢。 王大磊呢倒是捎了个信儿回来。 哎呦，你托谁捎来的信儿？ 结婚了那 边。不是，在那边，在亲戚家过来，行，吃的挺好。说 没问这个，他不相亲吗？不是说那住宿，也不说那吃， 重点先说了嘛。 合着相亲是最次要。 什么古老肉啊，过油肉啊，回锅肉啊，什么炸这个炸那个呀，说现在已经胖了 啊。那正常， 没想到连舅老爷都记得他最爱吃的菜。 我记得王大伟他舅老爷今年得90大几了吧。 还行还行，老头身体倒是挺好， 身体倒是挺好。 对对对，就是不认识王大伟，但是呢记得王大伟爱吃什么。 嚯，你瞧这个彭杰伟人。 哎， 就是 这个， 哎， 间歇性的失忆。 对，间歇性的。对，那不是说半天也没说王大磊相亲怎么样了。 对，把这些吃的喝的王大磊说的够够的了。这时候说到相亲的事儿， 啊， 说呢，这相亲啊比这到各家吃饭走亲戚还累。因为啊在7天的假期当中，王大磊被亲戚安排了5天相亲， 火 一共来了6个女孩。见面的地点呢都普遍的被安排在咖啡馆。 那王大磊没法不吃那么多肉，见天见喝咖啡的，涮的都拿不住食了都。 对， 说有这个星二克、星三克、星四克、星五克、星六克、星七克、星九克和星十克。 这个甭管这个克那个克，咖啡他是没少喝。 对， 喝的王大磊晚上夜夜睡不着觉。 哎呦， 你不能干聊啊，就得点咖啡。 嗯，他那杯咖啡也舍不得给人姑娘喝， 所以要不然怎么一个都没成，得见了7天呢。 而且这些女孩呢是这个衣着相似，鞋帽相仿。 鞋帽相仿，衣着 都说年龄相仿，没说过鞋帽相 啊，年龄相仿，鞋帽相配， 就是他见的这都是姐们儿，是吧？是这意思吧？ 统一着装跟大磊相亲。 这主要是王大磊描述什么东西也不太清晰。我问了，我说你说的是不是指的他们年龄特别相仿，样貌你看着都有点相似？他说对。 弄半天是人小花说的，都说出个对来。 对对， 但是我都记混了，来一个吧，给送走了。回来他取这个手机的时候呢，我以为第二个呢，又跟他聊半天。后来这是刚才那个。 好嘛，这都聊岔了，这个 还暗自窃喜，亏的他那手机我没放自己书包里。 这个被抓一现行。 哎，没有没有，王大姐的品质是比较可靠的， 比较。 经过狂轰滥炸的一大轮啊， 一轮的不停的来，像走马灯一样。王大姐现在是不是连相亲的喝咖啡都记了？ 哎，现在得了脸盲症。 那跟他舅老爷一水平 了， 就记得事儿不认识人了。 而且呢经常跟人这么聊天，我对象可好了，象对我也可好了。 改动物园饲养员了。 对，我能理解大磊的那种心情，相亲的压力压到已经透不过气来了，产生了逆反心理，不好说话， 周飞听到这事儿了以后，在这个电话里指导王大雷啊，你得了吧，你能介绍这么多女孩给你认识，你就很幸运了。你想想我， 他痴心了。 有些人早都35了，就是没有人给介绍对象了。摔电话。 那摔半天，那周飞也是摔自己的电话呀。 对对对，但是王大雷在那边吓一跳啊。但是我觉得我就比周飞理性多了，我就跟王大雷说了，其实呢，这个你把女生记混了，你应该这么想，那女生也把你给记混了呀，人家也一天相好几个呢，是不是？你心里好受点吗？我说再说了，按人家小柱的话说，单身呢有单身的好，单身有单身的福，你有对象的时候还体会不到呢。当然了，要有对象最好。 白说。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女孩呢，王大雷说，就是当时女孩一上场，她就在心里， 怎么了？ 什么意思？这是 什么撞上来？ 她不是，她手里端着那咖啡杯掉桌上了。 哦。 然后她动心的这一刻确实有证明的。 男女相对上不都演员吗？一上眼一看，这可能王大雷就多看几眼吧。 那这姑娘应该行。 反正就聊了一会儿呢，就这姑娘呢提出借出1000块钱， 那就一定是酒托，要不然就是咖啡托。 咖啡托， 嗯， 也有这种托吗？ 有， 咖啡托就是托咖啡杯那托吧？ 不是，就是为了卖咖啡的。但是其实这位也多余了。 我就跟王大雷说了，我说这个问题你还真是问我问对了，因为前不久呢，我刚看了一个新闻，跟你这事儿有点相似。 我以为是这是个问你问对了，是你也想找王大雷借钱呢？ 我知道他没钱，我就不干这多余的事儿。前不久我看了一帖子啊，也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底下探讨的非常激烈。我说大雷，你可以看看底下的帖子，给你做个参考。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刚认识3个月的女友要借8万块钱，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首先说啊， 嗯， 这女孩跟这男生，俩人就这3个月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3个月，天天都见面，两个人真心相爱吧，这还能够多多少少的。 借吗？借多少你？你 非得借8万吗？ 你借多少？ 他要8万，你可以还价啊。 就好比是你认识3个月的女友，哎呦，可喜欢了，你就觉得配不上人家。就在这种心态当中，人家向你发出了这个借钱的邀请。 没问题，绝不喊我，不借8万吗？给500，不用还了，对不对？你要说这3个月呀，就一共见过10回以内，这张嘴就借8万，谁都含糊。 那不用含糊，那估计就不是真的。就我肯定是不借，因为我没钱。 那老叶，你要是这么说， 你 心里对人快乐有想法，你又告诉人你没钱，你这不是自断生路？ 对啊，那女孩其实是也不需要钱，就是想用这个8万。 万一是考验你的。 对， 这话怎么着？你们俩都说了呢。 就你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你知道吧？ 怎么一到我这情况就复杂呢？ 哎呀，人生啊！ 我跟你讲讲，这个女孩，你觉得她处处都特别好，说话办事啊，言谈举止啊。 您说的都是她内心，这模样长什么样，您可没形容啊。 闭月羞花， 反正就是长得好看，是不是这意思吧？ 你就老有一种超上的感觉。 哦、 一天到晚就是老哼歌，美得慌。 那叔叔兄弟， 他现在这8万你借吗？ 不借。 不借可能真就觉得你小气了。其实是哪方面都考验过了你。 这3个月，女孩经过种种的事儿，已经很讨厌你了，就 用这种手段， 哎，考验你一下。 哎，就正好没接触住考验，然后就可以彻底拜拜，是这意思吧？ 你是觉得哪儿不合适就不借这8月？ 我跟你说，我是觉得是这样，是觉得这8万块钱跟3个月 有 跟，哎，这是主要的问题。 假设有， 就假设有也不行，就是这8万块钱和3个月感觉并不成正比。就是如果两个人比如说再好认识3个月，就像小猪说那个天天见面吧，如胶似漆，这个那的， 那3个月也觉得 恐怕 交情 时间，3个月的交情 还是浅，上 还是上浅。 3年借吗？ 3年的话，3年都没结婚的话，可能 就又不借又过去了。管你要就借钱的话，这10元一定抢好了。 小花， 嗯， 再见。我觉得后边倒霉。 这看来还真是个很难以回答、很难以决策的问题。小花，假如说有一小伙子，哎，你瞧他也不错，他瞧你也挺满意的，3个月了，啪跟你说了，花儿 要给我8万块钱，行，给我8万块钱，我就要了。 他疯了， 3个月啊， 疯了， 人家找您借3万，借8万， 早说我了， 哎呦喂。 怎么那么好笑啊？ 娱乐七十二变， 小柱，老爷， 老爷啊， 人家叫我你答应 可能替你替你答应替你， 我用你啊我。小花说吧，什么事儿？是求我办什么事儿啊？还是找我拿主意啊？ 还是借钱、啊？ 有八万吗？没八万我就糊了啊。那个 仨人跟这打牌呀、啊， 拐墨玩。 说什么玩法呀、 啊？ 这是 咱们胡同里面那个小超，她婆婆不是来了吗？这几天啊，小超都吃胖了。我说那也是，谁过个节不长三斤呢？ 嗯，也要长那六斤的。 对，也有长的。人说了，我这不止三斤、嗯。我婆婆太会做饭了，这年前就带了好多好吃的过来，冰箱呢塞得满满的。过完年呢回老家了，那天我下班回家，打开冰箱我就震惊了。 嘿，秋衣在里边呢。 你们家秋衣搁冰箱里？ 不是，他震惊了，要不然什么事儿震惊啊？ 对啊， 冰箱已经被婆婆塞得满满的。 买买东西多呗，那有什么震惊的？ 哎呦， 这就是什么，当家长的疼儿女，省得你们再出去转去了，给你买好了搁在冰箱里边，随吃随弄。 塞的一层又一层，那上面那层炖鸡，然后炖羊排，羊排我收拾好了，手切的牛肉片。她婆婆的刀工真好，你当然可能商场切的。 嗨， 还有一个贴心的小纸条，这什么时候最好之前吃，这个最好什么什么之后半小时吃， 这个最好吃饭的时候吃， 这不吃饭的时候不能吃。当家长的嘛，疼儿女嘛，对不对？ 他就不知道怎么个疼法了， 对， 特别能理解。你爸你妈对你是不是也这样啊？ 小花啊， 夏天的时候就别穿毛裤了，闺女，该换了。 是，你也体格弱一点。 我是拿出来晒晒嘛，根本就没想穿。 拿晒，哎，行行行行，嘴硬。 关键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冰箱的事儿呢，就引起我的好奇。我就串了几家的门，进去以后呢，就翻他们家冰箱。 你好意思吗？ 同样是春节，同样是冰箱，可是老爷他们家的冰箱里面呢，除了冰什么都没有。 我呀，这人心火大， 对，人就爱喝这个冰镇的疙瘩汤。 你说你要是有个婆婆多好，来了以后 我有婆婆像话吗？ 牛肉片， 我有不了婆婆， 没婆婆，爸妈也没想着你。 爸妈嫌弃我着呢。哎，出了我们家你就奔哪家了？ 小柱他们家。 哎，对对对，你听着，说你了。 小柱，哎呀，我说你要是有个婆婆的话，你是不是有个坏婆婆？ 对， 小花啊，嫁不出去，就希望谁都有个婆婆。 不是，我就说看你们家圣贤鱼、开盖酸奶。 第一啊，到人家串门去给人拜年去，进门先转人家冰箱， 这差点意思。 这就等于是到客厅转人抽屉一样的道理。 是， 我手里拿没拿东西啊？ 拿着呢， 那不完了吗？我有礼物啊。 什么礼物啊？ 给你们拜年，给你们送礼了。 你给我送什么礼了？ 2017年的挂历， 对，30年代的地图。 那鞋垫能不能穿呀、 啊？您说送这东西啊？ 红的呀，怎么了？再说，我主要是怕你们那冰箱里的东西啊， 吃不完。说实话了， 说了半天，你们家冰箱里怎么样啊？热闹不热闹？ 特别热闹 哦， 放了好多我爱吃的水果， 什么水果？ 草莓呀、啊，葡萄呀、啊。 这草莓搁不住， 搁一天我第二天吃。还有蔬菜，豆角、纯牛奶。还有好多西红柿， 你不说蔬菜吗？你这个水平，我觉得好像你翻人家冰箱就给增长一些生活常识。 小超他说呢，哎呀，就是婆婆这样呢，我们也知道是对我们的爱，可是呢，这么多东西大量的储存，长时间也吃不完，吃的也不是新鲜的食材，这样不是什么好事呀、啊。但是没办法，长辈疼晚辈嘛。那王大磊去他爷爷姥爷家，冰箱里全是他最爱吃的东西，而且都是他儿时喜欢的食品。 当年给他买的雪人， 嗯， 当年给他买的双 棒， 当年给他买的小碗还冻着呢， 还冻。 不是，当年是跟当年的包装一样的这个食品，像什么真正老北京酸奶。王大磊说了，他现在回去以后呢，都有点害怕他爷爷奶奶，老怕他吃不饱，因为有一种饿叫做你奶奶觉得你饿。 这我特别能理解，这家长这个恨不得孩子多吃点， 可不是。 而且老人看见孩子吃饭就是 高兴， 吃。 是，能吃我吃我，吃。 王把王老李摁那沙发上，别动别动，好，给你 奶呀， 拿酸奶去了，那个好吃吗？王老李说好吃好吃 好吃， 好吃就得多吃啊。 吃， 哎，别怕长胖，才多大呀？ 王大磊快36了啊，还多大 呢？那在他爷爷面前可不就是小孩吗？怎么都瘦了这回来？以前不是胖着呢吗？ 打一上学您就抱不动了，您还觉得瘦啊？减肥了。 别减肺，对身体不好。 340斤了还不减肺， 烫着有福是吧？我们大爷长得多好玩啊！ 老爷子，您也说不出长话来了。 大爷顶您仨了。 师傅，这孩子不是才小呢吗？ 孩子小也不能天天这么给孩子喂的吃啊，这玩意儿跟填鸭似的呀。 这不也就过节吗？过节不吃点好的呀？饭来了，盛一大碗。 弄瓷实点啊。 瓷实。 别让他吃了，眼睛都努出来了，跟金鱼似的了，还让他吃呢。 好久没看爷爷了，爷爷这么疼他， 但他吃饭时候也看不见爷爷。 你知道准备这些食材也得差不多三五天呢，吃饱了吗？还能再吃点呢，别饿着。吃啊， 还吃呢。 看看孩子休克了都。 一般啊，孩子小孩还在学生阶段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还会有督促吃饭的这样的事儿。 对， 等这一工作了，爷爷奶奶可能就不管这些事儿，就当长辈的就不会说了，多吃，一般的都会说少吃吧， 要不可能找不着对象。 对啊， 那怎么他们家的爷爷奶奶这样呢？ 因为他们家爷爷奶奶知道他不可能找对象了。 不是，是家里有一个恨食的习惯，看见好吃的不吃就是糟践， 还是疼王大雷， 招人喜欢。 哎，一看就这小胖子多好玩啊！ 小胖子都是小时候特好玩， 大了之后呢， 更好玩。 哎， 王大雷自己也是有点不争气啊。假期在家无聊，手头啊那年货，桌子旁边、床头、枕头旁边都摆着点好吃的，一伸手全是花生、瓜子、枣。 这吃的东西怎么 想要孩子？ 是， 可能去人家新房里边吃去了。 对。 你知道，就是你如果桌上老有东西的话，你就会边看电视边往嘴里塞。 这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你说那儿啊，没东西吧，他也不想。 想起来 有东西呢，就多的把它吃光了，不惦记 了。你一看那个一包瓜子，你放那儿，你看吃着吃着就成山了。我跟你说，有一种规律叫做春节测不定规律，就是说什么意思？你春节吃什么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不自觉的进食，所以进食量直线上升。当然，你每逢过年就胖三斤了。 你胖几斤啊，小花？ 我头几天还胖了，后来最近这段时间我就瘦回来。 为什么呀？ 我现在钱包瘪了， 没得吃了。 我现在闹亏空。 你准备借 8万？ 哎呦！ 我跟你们说个保鲜的小贴士，对你们特别有好处，因为我知道你们男的好像不太会照顾自己。 我们啊，这么多年的朋友，我们一直认为你没嫁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不会照顾自己。 怎么可能？我是表面上给你那种粗放的感觉，实际上我是粗中有细，就像张飞一样。 我那说怎么样的呀？ 弄个女张飞， 哎呦！ 我跟你们先说了啊，如果你们家有好多好多豆角， 那我们家就是种豆角的， 好多好多豆角。豆角这个东西呢，你怎么放能保鲜呢？你先把它焯了，就是拿水先焯一下，晾干了以后 装到，那不熟了吗？那不就 啊？晾干了放在保鲜袋里。这样能保存好长时间，而且风味还不会破坏了。反正你豆角你必须做熟了吃，要不然里边那生物碱毒你。比如说小猪他们家半客厅的土豆，但土豆容易发芽，怎么办呢？ 我们家是菜站是吧？搁半客厅土豆， 土豆发芽，这你们就傻了吧？你要为了让它不发芽，你可以把土豆跟苹果放一块， 苹果发芽， 长出一个 小苹果就不容易发芽了。 哦，为什么呢？ 你不要问那么多，就照着去做就行了。萝卜呢？那像王大磊他们家，萝卜特别多，堆成小山了。这个床底下都是萝卜。这个萝卜的养分呢，很容易被根部和叶部吸收，所以呢，你可以保存的时候把萝卜叶子先切了，这样就好保存了。 哎，我问你一个吧，这个我们家就爱吃这香菜，这香菜容易烂啊，怎么办？ 放火锅里， 帅气。好吃。我没说这香菜怎么吃，我说香菜怎么割。 怎么割呀？ 啊， 这拿着保鲜膜把香菜裹起来。 嗯， 我也看见我拿报纸把香菜裹起来的。 哦，对对对， 嗯， 把根朝上，然后放在阴凉的地方。你拿一塑料袋呢，松散的扎上口，或者绑上纸，松散的扎上口，你可以储存7到10天。 那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小柱新买的鲜豆腐，想看2天再吃。 哎呦。我呀实在是没见过什么东西鲜豆腐，还得看2天，非得变成臭豆腐再吃。 对对，盐水 啊，盐水， 白豆腐蘸盐汤， 浸这个豆腐，浸的没过它为一点为最好，豆腐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始终是有点浅显的，你要想认识事物的本质，你就应该啊自己亲身的去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现在咱们就决赛，各自去 实践。 叶鹏啊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俩人在家，哎，忽然家里停电了，女朋友一下子紧紧地抱住了叶鹏。叶鹏安慰道，别怕别怕，有我在呢。门外传来一阵响声，女朋友警惕地对他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然后趴在叶鹏的耳边小声地说，外边有糖醋排骨的味道。 叶小柱啊早晨出门买早点，就听小区的保安说呢，说最近小区啊专门有一群人专偷女性钱包，听着怪吓人的。

9.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英明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time！ Hello， 大街酒吧里。 哼！哎，我这一叹气，你还哼一声，怎么了？ 今天几号了？咱班妇女节。 啊， 你呢？ 我这不依然快乐的，不是没事儿。这妇女节没有我的事儿。 妇女节得有多少个妇女等着跟我过节？ 没有，盼着你。送点礼物呢， 对，表示一点心意。 甭管什么，这里头有家宝什么事儿啊？ 家宝买了一大捧花送给他那个新谈的女朋友， 还有我的妈妈。 你瞧瞧，你瞧瞧这状态啊！买了一捧花送给你的女朋友，还有你。 妇女节它是广大女性同胞，它不分年龄阶段，是不是？ 你们俩这妇女节跟别人的一样吗？你们俩就是因为三八妇女节那天认识的。 哎，那小花你这滋味什么呀？ 哦，是这样，因为家宝啊捧了一束花走在路上，那当然迎面走来了不少咱们这个街坊里的这个女性的街坊嘛，过去这一波一波一波的， 就最后家宝拿着那捧草见他女朋友的时候， 就剩草了，那花呢 都掐走了。 其实无所谓。 那说这个你小花，这有你什么事儿？ 对，你有你什么事啊？ 话得说，那天啊，我是亲眼瞧亲耳听他们吵架了，完了以后我想我就等着呢，我看见家宝怎么收场。三八妇女节那天他得有所行动，没想到那天还真让我在窗户上逮着他了。 在窗户上逮着我了， 这听着像个苍蝇。 哎呀，我这真是 我怕伤。我看你啊，听着他一直在嚷，不是说了吗？哪儿呢？去不去呀？还有什么？你怎么变了？ 哎，等会儿你要编的话呀，你就编好点儿。 不是编的。 嗨，好了，这甭管怎么说，嚷嚷几句这不算什么。 对、啊， 就是宣泄一下不满的情绪。人家宝怎么样？ 我带你，咱们去，好哦， 好， 你喜欢就，我还不 你喜欢就好，揪头发呢。 那咱们就，怎么说？ 说不出一句整话来，这都是 后头老是高低音， 我们俩小合唱的是怎么的，一个高音一个高低音，二重唱。 那你现在介绍一下吧。 我呀其实没有别的招，要想这个挽回我们的爱呀、 我以为你要说要想挽婚挽育呢。 什么叫挽婚挽育？这刚谈上恋爱，要想挽回这段感情就得带他去赏一赏花。 哎， 喝， 对吧？多么的浪漫， 青出于蓝而 胜于绿。 说你就是个谈情说爱的步子。 那是谈情说爱的痞子。 痞子也那也不对，你们俩这 谈情说爱的 疯，这都 记住了啊。 呸！你啐我一脸。 你是个谈情说爱的呸子。 对，不是铺子、 那个、 都是夸你的，甭着急，你们俩就赏花了。 对， 哪儿赏的呀？ 哪儿都有啊。 那么我想象上了高速路以后应该是这样的。家宝今天出门太棒了。 当然了，你看这破天儿， 那天好不好再说，花好就可以。 对，关键心情美。 太棒了， 远处那山云淡淡雾茫茫，下午3点钟跟晚上9点似的。 你老说这没地儿的话啊，我会生气的。 别生气，待会儿给你买白薯干。 太棒了。 嗯， 这就是编造我们这个美好的爱情。 这 那是买个白薯干就太棒了吧？啊，我这女朋友要求也太低了吧？ 好吃不如爱吃啊！ 再说了，这种土产啊什么的，吃就是香 土味，吃就那土味儿。那我抓完土好不好啊？还吃牙碜 味儿， 是牙碜、 啊。有插曲吗？插曲当然有了，是不是车上、 哦、 是吧？ 插曲有插曲啊、哦，我明白明白，就这样的、啊。我的东西呢？我的手机呢？ 手机在你兜里呢。 哎，我的糖呢？ 在你兜里呢。 我这衣服有兜吗？你先看看。哦，你今天真的没有好好的看过我哎。 不是，就在那个你平时老提着你妈买桃那兜里呢。 我有毛病啊！那往兜装手机，早晚得落出去。 那红布兜子写着那哪儿菜市场那个。 你就不说给人家买包？你知道现在人家缺包包吗？ 我真买不着那款式的兜子了，那都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 那么多款新包包，你就没想过给人家买一款现在 买一捧？你得多少啊？那还是个布兜子， 真讨厌，我生气了。 没看出来， 我下车了。 哎，你开车，你别下去。哎，我不会开车。哎， 你下车， 干嘛啊？别 说好是看花的，你看你这有一句没一句贴花的。 别 下， 别 下， 下去。 那比这还惨烈是吧？ 哎呦，你这到鞭子上把人给扔下，那像话吗？是不是？不过还是真扔下了。 扔哪？扔什么呢？ 扔高速公路上了。 哎呦，高速公路上给你活生生的扔下来了。 那怎么样啊？ 哎呦，我记得以前人家扔狗才这样呢，扔狗回不了家呢。什么话这叫扔狗？ 那就是、啊、太生气了。 你什么事儿啊？ 这不是你们变出来的，问我什么事儿 啊？就真的是这个事儿吗？因为一个包包？ 不是， 是因为啊， 给他买了块手表，结果手表找不着了。 手表、 哦、 就怎么找也找不着的，衣服兜啊、钱包啊、完挎包都找了也没找着， 着急嘛。 好几千块钱的那手表，花好几千块钱，这一辈子手表钱，打三针的，石花牌的。 哎呀，这是好手表吗？ 好手表，搁水里边3天才坏的那种。 哎呀，别搁了，那就。 后来是不是警察叔叔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了， 然后劝你，然后也劝你女朋友到前面收费站等着你。见面之后，你俩 哎，见面时候是不是这样？你回来了 啊？ 你看，你其实也就是点小事儿，你水甜点不完了吗？ 是，你要不急呢？ 那你现在你认错不？当然我也错了，你认了？ 认了。 太棒了。 别点赞了， 那咱们拥抱一个。 早干嘛来着？ 那我先左边。太棒了。 好。 那么那只消失的手表到底在哪儿呢？ 后座上啊。 据警察叔叔说，在车内被发现了，价值也就500元。 哎呦，你瞧我这冤呐！这大三针儿， 500元是零头， 零头啊，那就对了， 还有个60， 560啊， 又因为这事儿又给扔高速了， 哎呀。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湖北汉宜高速仙桃路段，事情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我们的表演更加 夸张。 娱乐72变，三人就是一台戏。大家好，我是单田芳。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里。啊，好热呀、 啊！这个热呀，你们啊还是不够静，你知道吧？ 哦， 你看心静。自然凉 哦，你静了，是你静了下来之后你就 凉了， 凉了， 凉了。 我听着老不像好词儿，什么叫凉了呀？就是它凉快，感觉这个风啊，就从你耳边刷刷刷刷。 家宝说点话，你怎么那么不尊重人家呢？ 不尊重啊，这不快凉了。 你先提的热，你别说他，你这 家宝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得静着，然后呢，快凉了。耳边哗哗唠一响，耳鸣吗？不是， 我这是该看病了，那是。你看看， 28月断穿衣，我觉得家宝现在、就 是。28月不是那个什么吗？ 什么呀？ 那个闹猫的、那个。 二八的 小家人。28月 的乱穿衣，家宝就是穿的非常之乱。 对，谁说我乱？ 雪地靴配短袖。 我图什么呀？ 图捂着你的脚啊， 就是 寒从脚起。 这小靴子它没有毛 啊，无毛靴啊。 哎，高腰点儿， 无毛高腰大针靴。 好家伙，这冬天都不一定啊，怎么着？ 你看王大雷，人字拖加羽绒服， 我们俩这倒过来了。 我是认为 咱俩这一套的， 我认为上半身我要暖和了。 哎， 其他不管， 对， 是吧？我把这鞋借给你， 你看小花这多好。 对， 小花，你看是 想不出来吧？ 穿着短裤，上半身。羽绒服底下大毛靴子， 嘿， 小花认为只要腿凉快了。 你没说我一只脚是人字拖，一只脚是雪地靴啊？关键我出去不挨骂。 谁说不挨骂？老太太就说这叫伤风败俗。 哎呀，这个季节怎么办呢？到底是穿多了热，穿少了冷？ 春捂秋冻， 是 是不是？ 我见过像你们这种短袖加薄外套的激进派。 哦， 也看过那种外套里面套短袖的狂放派。 嗯、 你说你们俩 狂放派， 你就看吧。我跟你说，都是平衡的， 两种人的体质，两种人的活法。 嗯，对。 当然也有个别姑娘，就是已经到了 都凉 光腿出门的时候了 啊。对。 这我就觉得这还是多少早点儿。 早点吗？ 早晚是很凉的，温差能到十几度。你中午光腿出去走一圈，你赶紧回去，日头有点西斜，赶紧往家跑。晚上你再这么着，你让我们笑你不笑你？ 就是，哎，让我们笑，有这样人吗？都大家你笑笑我。 是不是 这就是两种人的心态。 哎， 小花年轻时候绝不这么说， 他这关键是自己有寒腿，没办法。 谁寒腿 啊？我是爱惜自己，为自己将来考虑。 等 那那就叫不敢穿。 我也是无力吐槽了。 对，这实话 就应该谨防生病。然而生病给家里人添麻烦，不孝顺。 他想了还挺远啊， 这给人罗列了一群罪名，都罗列到不孝顺上了。 人家穿个衣服愣不孝， 以为自己挺得住，挺不住。 你怎么知道挺不住？哎，冷暖自知。 对， 你怎么知道？人家爱怎么穿，咱们也甭管。 对，咱就自己。 老话说嘛，对吧？ 对， 人家爱怎么着怎么着，让他们干他们的去吧。 对。您先把您这、哎， 我就先问问你们，二八月你们知道到底是几月吗？ 啊， 二月就是二月，八月就是八月。 哦，二月现在几月？ 现在 三月。 那为什么还要乱穿衣呢？ 因为那个二劲儿还没过去。 没听说过这什么 二月那劲儿还没过去呢。 你没想想，这个农历的二月就差不多是阳历的三月嘛？ 哎， 你看。像石家庄这最高气温的在三月份中旬啊，最高气温的差值能差到35.5度。 哎呀， 乌鲁木齐能差到34.5度。你看咱北京吧， 因为人家这有句话叫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哎， 人家就是昼夜温差大。 北京吧，你看最高气温的记录是29.5度，最低气温的记录是-3.9度。 这是记录，但不是一年发生的。 对对 对, 对, 对， 差了个33.4度。就像春城昆明这样的、 嗯、 咱们想象它一年中的冷暖波动应该比较小的、 哎、比较小，应该暖和。 但是三月中旬它的极差值也能到21度。 哎呦， 你想连昆明都不淡定了，那其他城市怎么说？ 你听我的， 怎么办？ 到海南那不就比较的差值小了， 到海南就热了， 那都暖和吗？ 你们为什么现在就不问问我为什么三月份就很任性呢？ 你爱怎么着我们管呢？ 应该科学的分析这件事情。 他的意思就是要刨根问底的问一下、 啊、 他这现在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难受。 您不请教我、嗯、我怎么为人师表呢？ 你上内屋有一师表。你上那为人家。 你们快请教我，我这就一高兴教了你们了。 不听啊，绝不听啊。家宝听我的，咱今天扭头就走，咱憋死他。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你看你看你， 我也是为了你们好嘛，让你们能够知其、嗯、然还得知其所以然。 这句话憋半天。 我就怀疑啊，他根本就知道不知道呢。嗯 啊、春天为什么三月份这么任性？ 为什么呢？ 因为春天是过渡季节呀。 这你看人家这个回答啊，科学性的这个啊， 不得罪人呢，咱们、 这个、 不得罪夏天，不得罪冬天的， 跟没说一样。 哎， 就是冷空气虽然整体北退，但是有时候也积攒一些寒潮啊。等一下、 嗯、 把气温打回去，我给你们形象的比喻一下 啊。你说一说。 冷空气很高兴哈、嗯，可逮着咱们机会了。 这是你这冷空气， 哎，这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曲艺形式，就是天气评书。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今天我来说一段天气形势和预报。 咱们每一个听见啦。 你看， 冷空气， 扮演这个 冷空气 的，对， 对，哎，这比我这比我这好， 行， 这寒潮，对，这不叫冷空气， 扮演寒潮， 暖空气活跃了，哎呀，可逮着机会了啊！弄一冬天咱们瞅着，现在咱们就集结号向北挺进， 方言快出来了， 这暖湿的啊。 影响了南方甚至是华北地区 啊、哦、这矛盾出来了。 三月中旬的太阳，呜， 嘿，你看这个相声字， 太阳烫着了 啊，对， 我直射得往北移吧，快动快动，赤照越来越长、地表接到的太阳的热量越来越多， 嘿，这宇宙怎么这么频呢， 这冷空气难以控制了， 哎呀， 气温就像脱缰的野马，嘎啦嘎啦， 哪个野马嘎啦嘎啦 嘎啦嘎啦，破二度破三度， 这不鸭子吗， 直着脱不在话下，就刚才说的处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冷暖气团能够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就会造成三月份一会儿是羽绒服站起来穿， 羽绒服站起来穿， 那就是没叠起来， 你要穿原来羽绒服站起来吧， 不是，这个是一个拟人啊，羽绒服站起来，让我穿我吧， 不是你人这闹鬼，这是 太可怕了，羽绒服过来穿我吧， 一会儿短袖站起来了 穿我吧， 对，可是就这人啊就一直没站起来， 羽绒服都站起来了人就躺下了， 对， 给吓晕了， 我就发现每个人总有那么一个地方吧，他是愿意展示的，有人爱露脖子， 哎，对，有人为了露脖子或者是露这个 肩胛骨， 哎， 露脖子，有人不露脖子吗， 有高领啊， 你看 有人爱露脚踝， 哎， 有人爱露玻璃罐，玻璃杆， 那个乞丐 裤 玻璃不是罐， 露几个玻璃罐挂身上， 那多丢人啊， 就是膝盖露膝盖， 你说明白了，玻璃盖， 有人爱露胳膊， 健身的， 对呀， 肌肉 线条， 肱二头肌， 那要露膀子吧， 有人爱露腰，就是王大磊镜子，哎，他这个 哎，怎么 我看见什么了，这是 他这个衣服怎么穿小时候的呀， 他这露我怎么知忒了，怎么这 他比他冷， 有人爱露肚皮，对吧， 啊，对， 王大磊也爱追个时髦啊， 是 吧，什么脖子、肩胛骨啊、脚踝都找不着， 哪呀？啊，都找不着， 就肉头。 你要说脖子、肩胛骨找不着，脚踝都找不着了， 光着肉 头。就是小肉头脚， 肉脚， 那跟脚踝有什么关系？ 就形容小肉头呗， 小肉脚。 王大雷也想露个地儿啊？ 对 啊， 没地儿露，露什么呀？ 露哪儿？ 只能是露破绽了。王大雷。工作有，收入无， 应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均无。娱乐七十二变，每天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你们也都是或正在是曾经是有过女 朋友，哪那么多前缀， 有过女朋友的人， 哎，因为我们很正常， 那你们觉得女生爱生气吗？ 爱，动不动就生气，无厘头的生气，无理由的生气， 就是遭到个迫害了，是不是？ 迫害， 申诉一下冤屈， 这是感受颇深。 哎呀， 那女孩爱哭吗？ 爱，说什么都哭，一张嘴就哭，哇哇哭。 这女孩跟你联系吗？ 你做什么事儿了？人家女孩怎么对你这样？ 不知道啊，就是你干什么，她一找你哇哇的就哭了。说什么？有时候她说你，说她能说哭了。 这是你的一家之言。那那个谁呢？家宝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没有这么惨。 那女孩有玻璃心吗？你觉得？ 当然有玻璃心了。所谓玻璃心，不就是心软吗？是不是？ 不是。 哎呦，玻璃还软呢？ 啊！ 划一道子，流血哈拉哈拉的，你忘了？ 哎呀，这等会儿吧，你别形容了， 血呼啦吧，血哈拉。 玻璃的特质是不经摔呀，也就是衍生出来一个什么意义呢？就脆弱。 啊，我知道。 伤到他了。 啊，就是伤到他了，很容易动心。 嗯。比如说他觉得谁都对不起我，谁都要害我，我现在哭也是你严家宝的错， 对，你故意的， 气我来着， 就这样，因为是你瞧上别人了， 不爱我了， 嗯， 你想起前任了， 就这么一件小事能引起这么多的妄想啊， 对 啊， 还说不得，然后你只要一说他，你就不爱他了，你就是有外心了， 你想前任了， 喜欢上别人了， 你尤其不能奚落他， 那我不奚落，我说话行了吧， 你不爱我了。 哦，这就关 系。你喜欢上别人了。 前任回来找你了。 嗯，我怎么老有这个前任在里边作祟？ 前任是现任去不掉的心头 之恨，心头肉。 我的天哪！那这个， 然后比如你稍微不认同他了， 那我得有不认同的时候， 就跟你大吵大打，哇哇的喊呢， 心碎，怀疑人生， 开始怀疑人生，质疑 你不爱我了， 对你喜欢上别人了， 你前任回来找你了， 那我就不言语了，是不是？ 不言语就是你喜欢上别人了， 你前任找你了，哎，还有你语气硬了， 你喜欢上别人了， 你前任找你了。还有你不经意的话， 嗯， 就是你喜欢上别人了， 前任找你了。 哎，我能商量一件事儿吗？把前任和这个女的呀，给我搁得远远的，我躲他们远远的。 你看，正是人的话了吧？ 你不做亏心事儿，你干嘛躲出门？ 因为我 也、哎、不怕鬼叫门吗？他怎么还躲出门？ 他不要躲得远远的吗？ 哦，因为我也有一颗玻璃心。 你也有。 哦，你的表现是什么呀？ 我这表现太你， 就吃饭必须得 AA 制。 别人出去吃饭，他那个女朋友跟他说：“咱俩 AA 吧。” 嗯， 当时家伙啊，一 哎呀，怎么着， 就坐那儿了。好家伙，你瞧不起我吧？ 啊， 哎，你看不上我了吧？ 你有别人了吧？ 哎，你有别人了吧？ 让他付。 别人， 想起你前任了吧？ 然后女朋友开个玩笑啊什么的。 啊，还开玩笑？ 你突然间脸一变， 哎， 色一沉。 色一沉， 脸色一沉。 好，我变色龙的脸、哎、 说你为什么这么说我？ 你说什么意思？就是 哎，你是故意的， 直说行吗？ 你喜欢上别人了？ 你是不是前任回来了？ 好， 我就是跟你说，我表妹找了个男朋友，他在银行工作。 哎， 好，这一说马上好啊。 怎么着？ 你说人家他在银行工作， 哎、 你就是瞧不起我呀？觉得我这工作挣钱少？你看上别人了， 嫌我挣的时候养不起你、 哎、 你要跟别人走了， 对，你又想起你前任了吧？ 有一天发短信说晚上我要加班。 好啊，家宝一听啪一拍桌子，好啊， 好好， 我这个生活太 苦，加班实际上指不定干嘛去了， 肯定你有别人了。 哎，这前任又找你来了吧？ 不爱我了， 想起前任了。 为什么不管谁闹情绪都得是我哄这个女人呢？ 女朋友哇哇就哭啊，你就想，嘿，她每回甭管对错，我对了她也哭，还得我去哄她去，你又想起你前任了吧？然后你女朋友发了个朋友圈，说了一句，我计算器找不着了。 啊， 家宝一听啪一拍桌子，好了，计算器找不到了，你发朋友圈什么意思？你这是喜欢上别人了？ 你又想你前任了吧？ 哎、 前任回来找我了吧？ 你 们俩， 哎呦，前任回来找他了，打起来喽！ 你们俩能帮我一事吗、 啊？ 把我和我女朋友前任都找回来吧，我们俩不合适。 亲爱的， 天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开门，我回来了。 所谓的玻璃心，在爱情当中怎么克服玻璃心呢？我们街坊呢总结了几条，在这儿和您交流一下。如果您有玻璃心，那么首先您呀、啊、让自己忙起来，闲着的人才有功夫异想天开，忙起来的人没有功夫乱想乱猜。第二，建立自信，要记着，爱情啊都是由于喜欢你才会和你在一起，但是由于你对本人不具有充足的自信，就会患得患失。可当你具有一定的自信了，那么你对任何事情才能具有一颗平常心。另外，我们也说说安全感。大家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安全感不是他人赐予的，安全感的缺失会使爱情遭受一定的阻碍。所以在爱情当中，如果有什么疑问困惑，最好啊委婉地说出来，不要一个人在一边乱猜，你推测的后果可不一定是现实。最后，一定要赐予对方充足的信赖。为什么两个人在一起？当然是由于相爱了。那么相爱的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信赖了。如果你对另一半没有充足的信赖，那未来的路还长着呢，你又预备怎么走下去呢？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